神经兮兮，然后再来怪你。我试着提醒自己，和你不过朋友而已，就是那样的距离，叫人受不了，等不及。爱是个坏东西， 爱我。

让那舞曲快走开呀，别让世界在无奈中徘徊。让那色彩快点来呀，让那寂寞快走开呀，就让一切在色彩中孤单。 说和我在一起终没有未来，没想过爱变得太快，梦还没醒来，你的世界一转身离开，留我在门外。这么多年一起走过，留下的回忆还那么多，一瞬间就变成了沙漠，为什么？Show me 到现在还不明白，不明 Thank you.

爱情像一长串的脚印，该为谁去反省？那天你哭泣，那天风叹息，那场分离停在我眼底。 迟到，呜、哦。 子骑高路，妈妈嘻嘻哈哈，临时抱不到佛脚。抠牙吃素没背完回家，人人多少都有些坏习惯，今天这样明天一样怎么办，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。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，不怕跌倒，细心最重要，我们都是这样长大。手心里真战好，噼里啪啦呼噜哗啦，天地找不到，天天飘飘天天飘飘，上课又迟到，哭妈妈呼呼哈哈，做事不能眼看早。手心里真战好，噼里啪啦呼噜哗啦，这一次会更好，天天飘飘天天飘飘，跟小子气高， 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99贷款代办服务。